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 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现在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年在一月份到来的时候，我都希望自己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整理思绪，然后做一档专题，每年都做，翻来覆去，角度都是那些。今年在这个时节又逃不过，还是想做，即便在明天我回头再听这档节目，仍然可能觉得很多地方没有做到我满意的程度，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坚持。这是一档怎样的音乐专题让我如此纠结呢？它的主人公叫三毛，推荐的仍旧是那张老的音乐专辑，叫做《回声》。这张专辑的副标题是三毛作品第十五号，副标题就直接点名，它是自传式的概念专辑。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专辑的第一首歌曲《鬼外》。叫做鬼外，我们稍后要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是专辑里的第二首歌，叫迷。这两首歌一样诉说着是童年的封闭，可以说是三毛这一生不寻常经历的缘起，而其中的压力和叛逆孕育出他日后浪迹天涯的生活中所赖以生存的毅力和勇气。而在音乐上，鬼外也做了 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比较特殊的一个处理。他先以旋转木马的音乐进入，前段是潘越云略带童音的表情唱出童年伊始的那种欢欣，而中段则由齐豫唱出成年之后的悲伤回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首很有画面和想法的音乐作品。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谜》，我听完之后觉得更像是一个小朋友在跟自己的母亲在交心。我不晓得收音前的你在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有的时候你会心情不好，觉得累，觉得辛苦，那个时候如果你表达出来，大人们会接话说小朋友嘛哪里累啊。我们其实这句话可能多半没有太多的人去听到，但是我觉得另外一句话你一定有似曾相识的影子。就比如说你经常会说哦，今天腰不舒服，然后大人就会说小朋友哪里有腰。而在生活当中，三毛的童年也不例外，他在这首歌里就写出了这样的心情。我想他也是想借此来提醒所有的大人，除了好吃好喝安排小朋友之外，其实也应该关心一下他们的心灵。好，就来听这首《谜》。 当时是在年纪小，我的愁，我的苦，妈妈，你不要以为它不是真的。不要等待什么时候， 是来自于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曲《谜》。通过我前面那个思路梳理，你是不是这个时候觉得，哎，好像这张专辑在这样的一个思路上是可以说得通了，而且仿佛能够了解三毛在当年创作这张专辑的他的心路历程了。我突然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觉得，好像三毛除了他的爱情和沙漠生活和他的文字作品之外，其实他在他的音乐创作上对人文关怀也是做得非常细了。我大概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偶然之间读到三毛的作品，那本书至今我还记得，叫做《哭泣的骆驼》。其实我觉得字里行间他流露出来的不是那些细节的描写，而是他人格的魅力，那份洒脱，那份对生活的热爱，还有就是他对撒哈拉沙漠那种民族风情的描写，真的是很深深的在那个时期抓住了我。于是在图书馆里搜寻三毛的影子，只要是他写的文字我一定会看。 闹学记、撒哈拉的故事、梦里花落知多少、稻草人手记，然后到后面的背影、万水千山走遍。我个人觉得最喜欢他的一番见解就是他对读书的一番见解。他说，书读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然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啊，好像说的有点多，甚至还有点跑题，我们抓紧时间回到专辑当中来，来听第三首歌，七点钟。 今生就是那么的开始的，走过草场的青草地，走到你的面前，不能说一句话，拿起钢笔，在你的掌心写下七个数字，点一个头，然后狂奔而去，守住电话，就守住度日如年的狂盼。铃声响的时候，自己的声音那么急迫。说起 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三位最适合波西米亚风格的女子一起合作的专辑，这三个女子的名字叫做潘越云、齐豫，还有三毛。不过这是普通我们很多人知道的三位女子，其实在这张专辑的制作人里还有个女子，其实早先她也算是一线的民谣歌手， 但是在后来发展逐渐他就退居幕后，成为很棒的制作人，他的名字叫做王心莲。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专辑里的第4首歌曲《飞》。 我不怕等待你始终不说的答案，但是心装里了，箱子口了，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只是最后一夜了，面对面坐着没有终站的火车，地方没有你的地方，要是在你紧锁的心里，左手的机票，右手的护照是个谜，一个不想去解开，不想去解开。不怕等待你始终不说的答案，但是心装里了，箱子口了，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这是最后一夜，对面坐着没有终站的火车，明天要飞去，飞去没有你的地方，没有你的地方。 7点钟，然后到刚刚听完的飞，再到我们稍后要听到的小梦蝴蝶，专辑里这3首歌算是记录了三毛初恋的一种状态，是有种忐忑憧憬，然后到恨别远走，心情也是在纤细的那种站立当中迷乱开始。其实我们很多看过三毛的照片的朋友都觉得她身材高挑，长发披肩，算不上一个美女，但是却一直有很多的追慕者，其中不乏物质丰裕的一些人。可偏偏他为什么会在后来选择荷西呢？我记得三毛好像在他的游记《万水千山走遍》当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描写。约根是追求三毛多年的男子，他是墨西哥外交官，他的宅邸宛若一座美丽雅致的博物馆。当他去机场接三毛时，三毛坐在约根的豪车里，看见旁边车里的小胡子微笑地张望他，他忍不住大喊晚安我的朋友。约根是很痛恨这种行为的，因为这与他的身份不符，但偏偏这是三毛最爱做的。他脸上一阵不自在，我疲倦却因此一扫而空，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三毛选择荷西的原因吧。荷西接受他的一切，爱他的全部，跟荷西在一起他能做最真实的自己，而约根不一样， 他执着于物质、名利、地位，幻想把三毛变成理想中的外交官太太的模样。深信自由洒脱的三毛定然不会屈从。说到这里，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叫做《朱诺》，其中就有这样的一句台词：我觉得你最好能找到一个人，他爱你本来的样子，不管好脾气坏脾气，丑也好，漂亮也罢，那个对的人一定会觉得你的屁股里也能放出阳光。是啊，真正爱你的人，他会爱你本来的样子，会用爱来包容你的一切，而不是让你变成他想要的样子。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专辑里的《小梦蝴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专辑的第六首歌曲，叫做《沙漠》。我个人觉得专辑是从这首歌曲开始了一个崭新的世纪，也算是三毛传奇人生的一个小高潮。他对生命独特的观点给人们带来了一个新奇的刺激和向往，当然这可能也是他最大魅力的所在。另外就是他那浪漫的爱情，我记得三毛也曾这样描述他眼里的爱情，他说爱情如果不落在穿衣吃饭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是不会长久的。真正爱你的人，就是那个你可以不洗脸不梳头不化妆见到的那个人。而荷西才是骨子里爱着三毛的人。后来三毛想要去撒哈拉定居，荷西是唯一一个没有反对的人，反而辞去了向往已久的工作，与三毛一同前往。尽管后来他们生活在荒芜的沙漠里，辛苦谋生，也被病痛所折磨，但是三毛眼里看到的竟是繁花似锦。我个人觉得可能那是他自己想要的一种生活，另外就是身边有他爱的人，这个人也爱着他。好，来听这首《沙漠》。 后来我有一度变成了一个不相信爱情的女人，于是我走了，走到沙漠里头去，也不是去找爱情，我想大概是去寻找一种前世的乡愁吧。一匹黄沙万丈的布

夜间受高空槽影响，本市天空雨量增多，天气转阴，能见度略有转差，早晚气温较低，请注意防寒保暖。中午前后空中受西北气流影响，阴云消散，有二三级见四级的偏北风，扩散条件转好，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阴转晴，偏北风二到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绽放。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听三毛，推荐的是那张他和齐豫、潘越云共同合作的专辑《回声》。1985年，三毛写了一堆歌词，并找到了滚石唱片公司，希望得到帮忙并谱曲，然后出版。最初的那些歌词看起来比较文气，意象比较密，而且语言也非常的纠缠。当时的制作人是齐豫和王心莲，当时他们建议三毛说，你写一些自己的故事吧，希望三毛把自己童年的喜怒哀乐、初恋的甜蜜感伤、对沙漠的独特感受通过传记的形式表现出来。三毛被说服之后交来了新的歌词，把歌词全部都改成了自传体的作品。齐豫和王心莲后来找到了李泰祥、陈志远、陈扬，包括李宗盛等等7位作曲高手谱写歌曲，由与三毛气质相近的潘越云和齐豫共同担当演唱，再由三毛自己去做旁白贯穿，从而成了一张有着内置统一、叙述丰富的动人故事唱片。后来这张专辑被称之为传记音乐，也成为华语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那这张专辑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其实这档节目会变成两个版本，一个是网络播出版本，因为节目时长在电台播出的时候只有1个小时，可是网络不限时长，所以这段在网络当中会增加三毛在电台做节目时候的一段录音，那是一段非常珍贵的录音，讲述的是他和荷西的爱情，当时的声音表现非常少女，很柔软，听完之后很多人都落泪了。那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关注王平的公众号听王平，然后你就可以找到这段录音了。 OK， 来分享那段录音当中他提及的音乐作品，也是这张专辑里的歌曲《今世》。 听不见狂吹的风沙里在说什么古老的故事， 可以 七首歌曲叫做《今世》，也是我在前面提及到的网络播出版里面多出十分钟三毛的录音里面所讲到的歌曲。这首歌曲情绪和画面感十足，再结合三毛所提及的他和荷西的那些爱情点点滴滴，那个情绪延续下来之后，你就能够听懂这首歌里面的那个画面，这首歌里面的情节。所以闭上眼睛想想，像极了一个电影桥段。所以很多人在听完那段录音，听完这首歌会感动的落泪。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这张专辑里的第八首歌曲《霜》。可以说从《今世》到《霜》这两首歌都是唱给故去恋人的悲歌，也是三毛脆弱生命的一个节点。三毛出生在重庆，后来迁居到台湾留学西班牙，1973年和荷西结婚，定居在撒哈拉。1979年荷西意外去世，1991年的1月4号，三毛用一双尼龙丝袜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把自己的生命定格在48岁。三毛离世，很多人都觉得痛惜遗憾，但是或许他是欣然前往的。正如他自己所言，如果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的这条路，你们也要想得明白，因为在我那将是一个更幸福的归宿。 许多个夜晚，我躺在床上，住在一栋海边的房子里，总是听见晚上的风带着一种呜咽的声音刮过我的窗口。我坐在那个地方，突然发觉我原来已经没有家了，我是一个人。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现在正在播出的是《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三毛分享到的是那张老唱片《回声》。如果你在听到这张专辑里的音乐作品，包括三毛的声音之后，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感触想要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继续要来分享到的是专辑里的第九首歌曲《说给自己听》。 让我说给 三毛的一份坚持和倔强，不需要说给任何人听，只要说给自己听就好。这是专辑里的第九首歌曲，稍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专辑最后两首歌，一首是远方，另外一首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梦田。 结合这最后三首歌，你会发现好像整张专辑是从漫漫黑夜当中逐渐走向黎明曙光的一个过程，是经历人生创痛之后再豁然开朗之后的一种自我灵魂松绑的过程。有网友在微信当中现在已经给我留言了，他的名字叫张小妹，他说三毛以流浪的方式明示，然后又有那种决绝的姿态告别，虽然只在世48年，但是远胜于有些人的三生三世，与心中挚爱的那个人去浪迹天涯，携带着自己心爱的书卷和笔四处流浪，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完一生。他觉得人生在世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痛快地活着。好棒，我们来听专辑里的第十首歌曲《远方》。 常常我跟自己说，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听见我自己回答说，远方是你自己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很远很远的一种像空气一样的自由。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我一点一点脱去了束缚我生命的一切不需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海角天涯，只要我心里想到我就可以去，我的自由终于在这个时候来到了。 叫做远方。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看一下这张专辑的文案吧。三毛在文案当中写道，他要的是黎明，一种没有任何声音的黎明，即使他如此渴望回声，还是不肯退去。滚石唱片公司当时也有文案写，回声是一种绵延的声音，一波又一波震荡着我们的耳骨，将那份难以名状的感动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这份感动足以穿越时间抚摸你。节目最后送上大家非常熟悉的音乐作品《梦田》，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 每个人心里面一面天。